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首先要提醒大家呢，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的同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实时互动。首先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京津冀之声 FM100.6，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找到聊天室功能，再找到我们的乐行京津冀节目，也可以跟我们来实时互动了。上周啊，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城市学院的刘莎老师，当然了，他还有一个身份呢，就是在网络社交平台当中的大 V， 亲子游大 V 啊，请他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北京在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以带孩子去。但是呢，他准备了很多没说完，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刘莎老师跟我们分享，欢迎。 Hello， 大家好，很开心在这个时间再次跟大家在100.6相遇。 好的，谢谢刘莎。那在我们来先回顾一下这上周呢，我们在结尾的时候说到了什么。上周在快结束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的是适合带孩子去的展。 哦，对，七月的展览在北京，不论是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今日美术馆，还是798艺术中心，有非是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今日美术馆，还是798艺术中心，有非常多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的一些，体验展。那上周我们其实说到了，尤其是啊，我们先开头说了今日美术馆的这些，比方说宫崎骏动画艺术展，然后还提到了在798艺术中心啊，我上周的时候。亲自体验了一个这个第二届艺术绘本体验展，然后呢，在最近其实我又被我的邻居们各种安利了，也是在798艺术中心的叫《生命奇旅》哈，一个大型的科普艺术沉浸展。上一周也跟大家提到了，说如果你家孩子特别喜欢，这个科普类的啊，喜欢探索一些艺术的这个就是科学的一个元素，那么这个展应该非常适合啊。然后以及呢，我们在刚忘记了说，在今日美术馆一直到8月29号才结束的一个世界少儿科技艺术巡展。所以如果对科学非常感兴趣的孩子们，刚刚我提到的这两个展览都非常的适合。 好，那接下来我就总结一下。在7月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月份，它正在进行的这些展览其中包括了萨尔瓦多·达利真迹展，这是7月10号到10月10号的，在摩卡艺术中心；还有遇见拉斐尔，从文艺复兴到新古典主义大师馆藏真迹馆，这是7月10号到10月14号的，在嘉德艺术中心。以及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的宫崎骏与吉卜力的世界动画艺术展，这是6月12号到10月10号在今日美术馆。还有这个应该怎么读呢？ 艾欧玛 第二届艺术绘本展体验，这是6月11号到8月31号在798艺术中心等等，还有很多大家其实在这个网上都可以找到。我们主要是呢想告诉大家，其实除了带孩子去公园玩，除了去亲子餐厅之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这种展览。 对，尤其是在这一周北京开启了漏雨模式，以及好像下一周的这个天气也差不多。所以在我们选择一些室内的不受天气影响太多的一些亲子活动，会更加的稳妥一些。 没错，那除了展之外呢，还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打开听众们的思路了 还有一个什么呢？那就是儿童剧。 对，儿童剧，我得说说哈，我家孩子，因为我之前想说一岁半的时候带他去儿童剧、看儿童剧，就像之前一些网友们说， 不好意思，一岁半是吗？ 一岁半啊、 一岁半他真的能看懂儿童剧？ 他能看懂什么？他能记住什么哈？然后当时呢，就是被朋友赠票了两张，其实就是关于一个其实接近于一个音乐剧啊。然后我想说带着去试试吧，但当时那个整场剧是一个半小时，分上下两场，我只带娃体验了上半场，但是他真的是非常的投入，以及他很就是很好奇的看着这个台上的一些在绘本当中的人物形象，然后呢非常逼真的展示在了这个舞台上，同时伴随着音乐。当时我另外的一个绘本展，我想应该是大部分的这个妈妈们会比较熟悉的，就是一个叫好饿的毛毛虫啊，这个是应该就是比较家喻户晓的一个绘本。然后当时呢，他把这个故事的情节全部回到了我们的这个舞台上，非常活灵活现和生动的展现。然后当时我非常就是吃惊的，就是我们首都孩子们的这个普及程度，就是在现场很多绘本当中的一些情节或者是一些片段哈，然后全场都是大家都有共鸣的，在一起念这个对里边的台词。所以我想说，这个儿童剧和刚刚提到的音乐剧应该对于首都孩子们也是接受度很高的一个选择。 尤其是呢，孩子们现在正处于特别的天真烂漫的阶段，他可能不一定会认为绘本里的那个东西只存在于绘本里。 对， 那如果他真的在线下看到了他在绘本里读过的那些人物的话，他可能会更相信也更喜欢他每天我们给他讲的这些绘本，他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我这还真没试过啊，以后找机会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对对对，可以体验一下。其实刚刚结束了几个非常就是非常推荐的剧。然后比方说像七月初的时候刚刚结束的这个帕丁顿熊小熊当家，但是这里头想跟大家再说，不是说让你有点遗憾哈，而是说这些剧它其实是一个巡回的，可能会在下半年还会有场次安排在北京。像帕丁顿熊，因为如果比较喜欢英伦风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孩子们哈，它的有两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也就是帕丁顿熊一和二，其实不论是作为了解英国文化还是想学习比方说英式英语，那这两部电影我是非常推荐，因为它里边的情节以及它的用词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讲相对是非常友好的。然后这是一部百老汇的亲子剧，会经常在北上广的这些一线城市进行巡演。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剧。 在这儿我稍微打断一下啊， 好， 因为呢在这儿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莎莎老师呢她的这个真实身份本职工作是一个英语老师，那作为英语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当你想给孩子去培养这个所谓的语言环境的时候，因为你可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说你就可以用这纯正的英文跟他去对话，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语言习惯的呢？ 我觉得在我们80后啊或90后的这一代的新手爸爸妈妈，其实对于亲子英语的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重视的。然后我也能够在一些社交平台跟很多的宝妈们啊，主要都是宝妈们，进行关于英语启蒙方面的互动。那大家的很多的困惑都是在于说什么是最好的英语启蒙方式，或者是在几岁是最好的英语启蒙方式。 是， 那其实我想说，我们这一代都是9年义务制教育涵盖了我们英语的这个内容，所以我想说大家的英语水平至少都是接近4级啊，这样的一个水平是完全够启蒙我们的这些娃们。所以我对很多的家长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从亲子英语，就是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英语做起。比方说我们每天早上看到宝宝跟他说一句说一句 good morning wake up 啊，或者是比方说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一些 body language， 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然后有的时候可以我们边说但是呢边做这个动作，我们在说对应的英文的时候，其实孩子们已经正向的输入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二语的内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就是我们说正向的一个语言的学习，而不是一个像我们都是像我小的时候他在北方，那真的是六年级被强制按到了教室里，然后参加补课班什么的。 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些这个孩子的家长们，也就是咱们这一代人，他都是吃过苦的，就是小的时候真的是得死记硬背，那单词一个一个的真是背不下来，所以呢现在才想方设法的说怎么能让这个孩子们培养一点这个语言环境语言感觉，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对吧？我们平常也能用得上 所以想说其实兴趣还是最好的老师，这个是一个老话常谈但是像我们为什么是被英语伤过，可能是小的时候有不太愉快的补课经历，或者是如果因为几次分数比较差，然后被老师啊或者家长给对吧给教训过所以我们想说从现在比方说一岁多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他听一些这个英文儿歌。那我们小的时候听的英文儿歌其实都是怎么说，不能说不经典，可能已经太老了哈但是 我小时候都没听过，我长这么大其实都没怎么听过你知道吗？ 那就是小星星哈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啊，那我都没听过我就听过 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这是最家喻户晓的英文歌。 对对对 好，那就像现在比方说Super Simple Songs， 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些爸爸妈妈比较熟悉的一些英文启蒙儿歌的频道。然后呢我们其实像现在的社交媒体这么的方便，像喜马拉雅的儿童频道或者是就是我们打开 QQ 音乐搜我们的英文儿歌，像宝宝巴士哈这些等等，就是我们国内做的也是非常好。 那我们听听 FM 里面应该也有大家可以去好好找一找 对，所以刚刚其实说到了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这样的一些场景英语，我们可以就从非常简单的来，比方刷牙 brush your teeth 然后上下刷 up and down， 这样其实我们可能最开始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选择一到两个你很熟悉的场景我们一点一点来什么东西都是我们慢慢来会比较快，大家也不用就是过于急于求成所以能够在早期让孩子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有点陌生的这个语言能够产生一点点兴趣，那么对于后续的我们的这个英语的输入肯定相对来讲还是会推波逐流一些。 不错不错不错好，那接下来呢继续让我们来回到儿童剧。 好 儿童剧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孩子们呢他们可能想控制他们比较难，不同年龄段的都算比如说幼儿园阶段的或者幼儿园前的小学的，你想让他完全不说话基本上不太可能。 对，这刚好是我其实就是我刚刚分享到在一岁半的时候带我家娃去到这个剧场里我最担忧的，我怕他发出我无法控制的声音 一岁半可能还好 一岁半还好两岁以上， 你去的时候我觉得肯定也会有更大一点比如说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那些孩子会吵吗？ 我想说也有可能他的爸爸妈妈在选择这次这个剧的时候可能也是根据他们的兴趣所以我看到的大部分的孩子们在剧场里都是能够非常专注地跟着我们舞台上的这些演员们，跟随故事的情节，跟随这个剧的情节，很融入地能够看完整场。对，就像刚刚说到那个毛毛虫，不只是很就是融入到大家都已经参与其中，而且现在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像帕丁顿熊以及待会儿会说到的一些儿童剧它的剧目当中设计了很多我们现场的这种互动的环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沉浸式的体验不仅能够让孩子们能够更融入更有专注力，那他的体验感也会非常好，也会更加的难忘，回到家里可能相关的一些题材或相关的一些主题他会萌生更大的兴趣。 不错呀这个沉浸式啊你说我今儿都没怎么明白到底什么是沉浸式呢，现在这些孩子一两岁两三岁的都已经开始接触沉浸式的儿童剧了。 对其中我有印象最深的这个是我之前还没有娃的时候我自己跟朋友去参加了一个也是音乐剧的模式，那它其中有一个沉浸的环节就是在于它的剧情需要其中在中间部分其实大家都有一点点视觉疲劳的时候，它把大家 带动起来，就是有一个泡泡的一个互动，就是他把那个泡泡机、很大的一个泡泡机打到了这个观众区，所以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站起来去吹这个泡泡，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很大的这种气球，大家都互动起来，跟这个舞台上的一些演员们，哎，演员们跑到了这个观众席，也很好的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感。所以我们想说，其实沉浸式哈，不仅体现在我们说观剧啊，包括很多，好像又说回到了英语启蒙，那也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就会让大家能够减少一些距离感哈，不那么排斥这个事情。那任何的学习可能或者任何的一些体验都能够更好的进行下去。 没错。莎莎老师呢也给我们准备了他搜集到的即将在北京的一些剧院上演的这些儿童剧，我先给大家报一下。 好， 其中有什么你想说的话，你可以这个具体的去跟大家分享。 好的， 首先一个呢是百老汇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这是7月30号到7月31号在大麦超剧场当中上演的。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恐龙音乐剧《永远永远爱你》，这是7月31号到8月1号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的。还有90让宫崎骏动漫经典作品亲子视听音乐会，这是7月11号到8月8号在三里屯的爱乐会艺术空间。以及呢还有这个宫西达也绘本舞台剧《遇到你真好》，7月18号到8月15号朝阳剧场。好，没了。接下来给我们准备的是已经演完的这些这个儿童剧了。刚才说到的这些还没演的，你觉得有什么是你比较感兴趣想带孩子去的吗？ 我其实比较就是对刚刚说到的这个物理秀非常的感兴趣。这个 你很喜欢物理这个学科吗？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数理化相对比较差啊，然后我想说，哎呀，能够带娃有一个多维度的一些体验或者是一个引导启蒙会非常好。然后又说回到之前，还是还没有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去看过一个类似就是相关的这种科学剧，那个可能比较偏化学，就是在这个剧目当中它其实是一个它的目标的对象是小学生这个年龄，所以当时它其实是面向大部分的一些市属的中小学偏小学。然后呢它在这个剧目当中会穿插着一些大家在课本上学的物理的实验，物理化学的实验，然后把它呢加入了一些故事的情节，然后让这些在书本上比较枯燥又很难记住的这些物理公式化学原理能够很形象印象非常深刻的能够展示出来，并且就还是会有一些沉浸体验，比方说他们就可以走到舞台上然后跟这些演员进行互动，他们参与其中去完成整个的这个化学实验。那当时我觉得这非常的新颖，我想说我小时候如果化学老师在课上或者是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多维度多元化非常生动的接触这些枯燥的数理化的内容，说不定我应该对当年不至于对偏科太严重。 是这样啊，就是我印象当中呢我们初中的化学老师在上第一课的时候包括物理老师在上第一课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去表演一些小实验，但是这老师呢他教的好不一定演的好。就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呢，我就记得老师演的很尴尬了，他就说哎你看这个是什么颜色是吧，这是没有颜色的，我这个手里面也没有颜色的，倒进去之后你看变成了一个什么颜色，就很枯燥。 对，因为大部分的理科老师都是男生，所以我就是这种直男式教育。 也不一定，我们那个化学老师是女老师啊，物理老师呢是男老师。总之印象当中他们的表演不是很成功，但其实呢你说原理就是那么个原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领着孩子去这些是这个舞台剧也好啊或者是我其实建议这种东西吧，你都可以把它拍成一个片儿或者一个秀，是吧，到时候你哪怕给人家放这个视频可能也比老师不太会演但是生生演出来的那个要好一些。 大演 啊。然后像这种呢它是物理秀也好化学秀也好其实就是这个 特别小的小朋友，他就看个热闹，是吧？ 对， 适龄的小朋友，初中的已经学了，接触了一定的物理化学的，他可能就看门道，一边演绎一边说：“哎，是吧？你无水硫酸铜，碰着水变蓝了，你还想蒙我是吧？” 对，所以之前有网友戏说，类似于像这种剧，它的魔力可能会比像类似于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那样的套题，它的力量更加强大。 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怎么说呢？惭愧啊，说来惭愧，化学就挺好的啊，生物也挺好，但是我物理确实挺一般的。如果要是这小时候是吧，就跟你想的一样，物理要是有这么个物理秀被启蒙了，我物理说不定也就好了呢。 对，我在这个说这个的同时哈，我在这个小程序上也搜索了一些关于这个物理秀的具体内容，比方说都有哪些实验在其中。我这边看哈，边想说这些物理知识我真的已经还给老师了 啊。不能吧？ 比方说 里边会很简单的嘛啊。 对，没有，会提到一些比方说运动、摩擦 能量、密度，还有甚至哈像流体运动、声波 这些物理的知识里边，还会有一些我现在看到这个小标题的这个实验，也在想，哎，这具体是什么呢？ 哎呦，那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这个有脸面对我的物理老师的。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我确实还都记得，而且昨天我还试图跟我3岁半的儿子去解释一个什么问题呢？ 什么呢？ 就是这个蝙蝠的超声波到底是怎么回事？ 哇！ 因为讲了一个故事，里面就涉及到蝙蝠，然后里面浅浅的讲了超声波。然后他还是不懂，说超声波是什么，我就给他解释了一下啊，最后以失败告终。他解释完，他也并不是很懂。 对，然后我看到在这个描述当中哈，具体有提到了一些，比方说，压力实验，他这里边说到，比方说钉子为什么扎不破这个气球啊，钉子居然扎不破这个气球，可能里边会有一些，比方说压力分布的实际的这个场景，还有类似于说一些浮力实验啊，这个其实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比方说一罐可乐，可口可乐和一罐健怡可乐在水中谁能浮起来，谁能沉下去，这个谜题在现场如果，就是在这个实验当中，对吧？孩子们可能会非常的雀跃，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可口可乐 就是有糖的和无糖的， 有糖和无糖的，对，也就是说相对密度到底是谁造成了这个上下的沉浮？所以想说，应该是比较适合中小学的孩子们有兴趣的，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物理秀。 对啊，没准儿就激发出了一个我们未来的物理学家呢，也有可能。 对。那么这里另外的一个展可能跟刚刚另外的一个儿童剧啊，跟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展，这是一个比较，我想说这是 有点像是吧， 非常像的这个 一个系列的， 就是这个久石让和宫崎骏动漫经典作品音乐会啊，这其实就不是说展就不是说剧哈，音乐会音乐剧。那么我们通过这些经典作品，能够让孩子进行一个音乐的启蒙啊，在三里屯这个 应该对，这应该肯定不是第一次办了。我记得刚开始第一次办的时候还挺轰动的，而且去的人基本上还是以大人居多。对， 有很多，比方说，这个动漫爱好者，或者是音乐爱好者，他们也会可能。那在这个里边，我看到他这个主题是写到是亲子试听音乐会，所以想必猜测可能会有一些更贴近的一些设计。 对对对，哦对，还是你比较细心，这肯定是跟小孩的关系就更多了。 对，想说可能这些以往已经进行过的音乐会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润色，所以有可能。对，如果对于这个方面这个题材更感兴趣的这些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都欢迎可以在8月8号之前去到三里屯的这个爱乐会体验一下这样一个很特别的艺术空间。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电影也好啊，还是像这种剧儿童剧也好，它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其实它还是挺特别的。因为我之前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每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动画电影是吧，都会去拍，都会去放，当时我就在想谁会看这个。但是当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你想让他，你想领他去看电影啊，如果你想领他看电影的话，那你说你去看什么？爱情片不太合适，对吧？ 对， 这个战争片也不太合适，文艺片呢他也看不懂。 那只能看那个。如果你想领他去电影院的话，只能看儿童的那些这个动画电影。那你看他们看的那才津津有味呢。 是的， 嗯，这些剧应该也是这样。我们喜欢的剧，领着孩子去，那可能确实就会产生一些我们担心的那些问题了。他会不会特别吵啊？会不会看不进去啊？但是如果就是领他专门去看，就是给孩子准备的这些剧的话，我觉得应该会不错。他们会想方设法的去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的。 对，那么这里既然提到了剧场和剧院，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是我没有娃之前我都没有关注过的，就是在这些剧场剧院还会有很多丰富的亲子活动，甚至是这些夜游活动。是不是 夜游活动 很神秘？比方说就是类似于像在一些影片当中的这种博物馆奇妙夜，还有什么海洋馆夜宿活动。那么在我们现在北京很多的这些像海洋馆啊博物馆都有。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海洋馆夜宿的意思是晚上住那儿吗？ 对，是不是很神奇，或者是听起来很神秘？ 是啊，这真的可以吗？ 我现在就是最近了解到的一个，就是在离我们现在直播间很近的这个距离，就是在三里屯他们那边有一个富国海底世界。 我知道那个。 在那边，在前一段时间乐学营上有一个699到899的活动，当时就觉得很奇妙哈。然后点进去一看呢，它其实是提供这种夜宿的帐篷，就是还有一些睡袋。然后如果孩子太小的话，可以是这种亲子模式，就是爸爸妈妈选择一位上阵，可能没有那种不太推荐三人。然后呢像一些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这种宝宝的年龄，那么都会推荐说是独立出行，然后体验一下在夜晚观察不同海洋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性。想说 你就别说小孩了，我都挺 想 夜晚体验一下的。 是是， 对 对。那么其实在大英博物馆等一些其他的这种英美国家，还有包括欧洲国家的这个官网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活动。 这个还真的是打开了一扇窗。 对， 因为你说宿营呢，因为上一周您过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聊到了宿营。 对，我们是去户外哈宿营。 那时候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因为户外宿营，比如说突然下雨了怎么办？ 这一周的天气十分不友好， 雨下的特别大，它甚至会导致山体滑坡或者泥石流什么的。而且还有户外蚊虫怎么办？ 对，这是我最介意的。 天气变化怎么办？但是现在有这种可以给大家考虑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就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了。 好， 好，上半时段呢，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来跟您聊。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 大家好，我是莎莎老师。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跟您聊带着孩子适合去哪儿玩。在上半时段呢，我们简单的跟您介绍了一下正在或者是即将举行的一些适合带孩子去的展览，以及呢适合带孩子去的这种儿童剧。我觉得这两个的好处就是都是在室内的。室内呢，一个是夏天凉快，再有一个也就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 对 啊，除此之外呢，有没有什么博物馆适合带着孩子去呢？ 说到博物馆，又打开了另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天地哈。比方说， 我觉得因为这个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它有很多的便利，其中就包括带着孩子可以去领略各种文化的熏陶。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展呐、或者剧啊，其实都是文化。当然，博物馆它是同样也是文化。博物馆有什么给我们推荐的呢？ 这里边先提到一个很小众的这个叫南池子美术馆应该就是在 在我们的南就是北京的南部南边。那么这个展呢其实是今年重新开放的，它地方其实不大，但是呢里边处处都有亮点哈。它其实是一个艺术展览，它就有点偏展览，但它毕竟是一个美术馆哈。然后呢在其中的话呢会有北京传统的这些建筑哈，一些比方说江南苏式的庭院哈，可以在这个美术馆里边也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像其他我刚刚想到的，其实因为我家是个男孩哈，然后想到都是这些小男生们比较喜欢的一些喜欢的题材，比方说北京警察博物馆。 警察博物馆适合带小孩去吗？ 这也是一个重新开放的啊，重新开放的一个博物馆，里边会有一些模拟驾驶啊，或者是在比方说一些火灾逃生自救体验的这些互动的项目，然后里边还会有就是小男孩们喜欢的，比方说警服，穿警服，然后在一些警车的展览区域啊，然后还可以普及一些在比方说标志性的一些一些标识啊，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知识普及。然后呢另外我其实就想到的是我在2岁左右带娃去过的就是铁道博物馆，其实离我们比较近啊，就在东边在东郊展区在我们的东坝附近。然后这里说到这个位置，想说它对面旁边紧挨着就是我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所以两个挨得特别近。在这个铁道博物馆，它其实是这里要提到啊，它有两个展区。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在前门也见到过这个铁道博物馆，那个是它的一个非常老的，或者相对来讲现在对小朋友们来讲元素不是那么适合的。 那个是前门的那个应该是不是针对小孩的。 对， 刚才那个你说的东坝的是针对小孩的。 对，东郊馆。所以大家如果是想来这个地方打卡的话，一定在导航的时候选对啊，在9000桥附近。然后在这里边其实就是类似于是我们的一个中国铁道发展史，它展示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火车。所以我当时其实是冬天带娃去的，带了几个邻居家的宝宝，哇，全程都是尖叫中上蹿下跳逛完了整个这个展。然后其中其实我印象非常深，有一个我感觉已经头发都花白的一个老爷爷在拿着放大镜看这个室内馆当中这个火车车轮，在感叹说哎呀，这个质感哈，这个我想说一定勾起了他当年的一些回忆。 有可能那个批还就是出自他手。真的啊， 对，我当时只是在后面驻足了一下，然后感慨也没好意思去打断他。 你知道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包括之前咱们节目里面提到那些，我现在这个确定的下一站马上要领我孩子去的是哪个吗？ 是哪里呢？ 就是警察博物馆。为什么呢？我不知道这个家里面有男孩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你家的男孩会不会总是觉得自己首先特别喜欢警察，并且觉得自己就是警察啊。我们家那孩子呢，天天就说自己是警察啊，包括昨天领他出去玩啊，然后他站在一个很亮的地方，我说你离那儿远一点，那有很多的这个蚊虫，不要让它咬到你。他说他们不会咬我，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是警察。所以呢，领他去这个警察博物馆看一看，玩一玩，让他看一看真正的警察是什么样的啊！告诉他，如果你以后想当警察，那当然是很好的。你想当警察，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成长啊？非常不错。 对，所以其实跟他是这种非常类似的另外主题，就是在丰台区的这个汽车博物馆。然后其实说到博物馆，我今天可能比较侧重想提到一些小众的，因为我猜这些网红热门的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再次提到的一个小众的是叫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是不是听起来 是 特别？ 是宋庆龄那边的那个吗？ 对，很近，其实离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距离也非常近，就在建国门内大街王府井附近。然后说说这个展有什么特别，或者说值不值得去打卡哈。它其实我认为是展示了我们中国近 多少年，近50年啊，就是我们妇女儿童的一个生活的发展变化。但是它很人性化啊，它的第一层一层是一个多功能的展厅，然后呢它会不定时的有一些主题的展览，所以这些博物馆其实我们还是会跟上一个主题就是展是挂钩的哈。那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有一个中国儿童剪纸展览，哇，就能够看到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哇，他们这个手真的是太巧了。然后在二层呢会有一个绘本阅读区，就是这个体验是一个互动式的，会有很多的电子屏幕以及一些现在目前时下非常受欢迎的绘本会陈列在有一个专门的阅读区。然后再往楼上走的话，因为我印象不是很深了，大概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会有我们中国妇女的发展成就馆，比方说会侧重于我们不同的举个例子啊，我当时印象很深，就是我们马上这就是奥运会了，当时有一个区域是在历届奥运会取得奖牌的一些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然后还会有国际友谊馆，这个也是印象非常深，有不同国家的就是应该我猜是我们中国妇联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角色互赠的一些礼物，所以这个展览想说带着2岁以上的孩子们去打卡，那可能会打开另外一个不同角度。总之我当时那个时候我家孩子才1岁多，然后他非常新奇的去看上世纪中国家庭的那种标配的那个婴儿车，他当时指着那个婴儿车，因为他是跟我们现在婴儿车比的话，他这个骨 简易很多， 非常简易化，对，然后他就是一直在喊那个蓝色的骨架感很强的一个婴儿车，非常的好奇，然后我说那个就是妈妈小时候坐的婴儿车，对，所以想说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期待说我带孩子出去这么小能够收获什么，那可能在真正我们去体验的过程当中就会擦出很多新奇的火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其实呢我们这个很多的80后包括一部分的90后的爸爸妈妈，我们所成长那个环境其实是极特别的。你想咱们小的时候跟咱们的父母小的时候玩的东西其实差不多， 对 啊，就是很小的时候玩的，你比如说女生跳皮筋儿是吧，男生丢口袋啊，或者是这个滚这个铁环啊，玩反正就是玩的一些这个以跑为主的这些东西，可能几十年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的小孩呢，他们一出生可能就伴随着手机平板电脑，包括他们小的时候去学一些东西啊，有很多的课件，从小认识世界跟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他们是通过屏幕认识的，我们是通过腿跑出来的， 对 啊，对，所以让他们看看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些东西可能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对，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适合孩子玩的一些所谓的网红遛娃地，好吧， 那就偏室内的是吗？ 对，其实都行，因为这天儿呢它肯定就快好了， 快好了， 对，室内室外都行。 那这里可以先给大家推荐一些比方说兼具室外的一些宝藏公园，然后还有一些室内的一些比较适合遛娃的亲子乐园。然后那咱们先挑室内的啊，因为我看了天气预报，下周北京的天儿也还是差不多哈，漏雨模式。那在朝阳区其实相对来讲啊，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比较密集的有分散着很多的这些网红的亲子乐园。我先挑最近去过的说哈， 对， 首先就是蜜糖国，我想说看看有多少爸爸妈妈有这个共鸣 啊。这个真的是主打着亲子乐园界的海底捞啊，那他其实也是做到了。 我甚至单独带孩子去过。 然后说没有什么压力。 还是挺有压力的， 挺有压力的。 是， 对，我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过第一次，那个时候的体验感相对没有最近这一次好。最近这一次就是在我很累的时候，然后有志愿，就是有 不是志愿者， 不是志愿 者，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说我们这儿可以开启类似于就是10分钟的替妈模式，就是他可以替我来带一会儿。 他们那一直都是有这个服务的，关键是孩子让不让。 对，然后大一点的宝宝看应该还是可以的。那我家一个是我也不太放心，再一个我也没累到那种程度，但我想说这挺贴心的哈。然后体验感来讲的话，他们这边比较特别，不同于其他的亲子乐园除了那些游乐区之外，那可能就是有一个泥坑体验哈。我想说看过小猪佩奇的孩子们应该都离不了这个水坑啊，泥坑啊，这个大坑，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多我的小区的这些邻居家的孩子们特别迷恋的这个蜜糖国的一个神秘之处， 就是因为泥坑， 就是这个坑，哎，对，所以然后但是他最近有一个新的变化，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他的三层那个区域呢已经被就是隔开了。那么他们其实有开放一些亲子的课程，然后我听说他们也计划在蜜糖国的三层，或者是可能我猜他上面可能还会有更宽阔的区域开这个就是幼儿园。 之前一直看过那个广告啊，但是这个跟我们遛娃可能又是另外的一件事儿。还有最近呢，他们开了这个玩水的地方，挺好的 啊。对， 甚至可以孩子玩完之后给孩子洗个澡。 对对对，在二层的这个用餐的区域的另外一侧啊，然后呢，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和温度，我觉得是相对放心啊，可以带着孩子背上一套泳衣，然后呢，在里边很安全的区域擦完水之后，来洗一下，然后旁边很近的这个位置就是有一个宝宝睡觉的一个区域，所以充分放电之后让娃歇一会儿，然后他们真的很人性啊，在另外一个区域提供了这个大人休息的一个就是挺私密的一个区域。 哎，从来没用过。 对，娃不能放过你。 总之那儿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地方了， 非常有名。 那除了那儿之外呢，还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吗？ 除了那儿之外，我想到的应该是在今年年初啊，如果印象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在方圆里，因为方圆里这个在我们百子湾这个附近啊，和生汇旁边的一个新的热门的一个商场，那么它开了一个叫 Milland 那么这个风真的很大啊，因为它的整体的配饰，它的配色是很多的宝妈们非常喜欢的那种 ins 风。 但是那家店我没去过，但是它应该是一个连锁的，其他 的 地方我倒是去过。你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哎，看来你真是佩服你啊。你说这么多地方你全都去过，自叹不如。 六娃模式的妈妈。那这家呢，其实我们是在年初的时候刚刚开业，大概应该就是一两个月的时候去，那个时候真的风太大了，所以我应该说错了，这里纠正一下，是在去年的国庆期间，因为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在国庆的那一阶段吧，大众点评的这个就是风评其实不是很好啊，因为人太多，那体验感自然就会很差，所以不吹不黑，先说说我自己的体验，我觉得总体来讲，我们怎么说呢？它的就是整体的设计是很独特的，因为它的举架非常的高。我其实已经记不出它里面到底有几层，因为就是像迷宫一样。然后大概就是一个20米多的一个大挑高，然后呢，它其中 Milan 很多的城市，它打造的都是这种模拟城市，这种沉浸的超大的这种游客空间啊。据说我记得当时，这个门口工作人员说有上百种的游乐体验，然后然后呢，它的里边的分区我记得也是很科学的啊，有这个模拟城市，然后还有小超市、超级迷宫、公主堡，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球池啊，这都是就是从吸引度上来讲比较能够吸引小朋友们的，而且它因为刚开的啊，所以它的整体就是我们说卫生啊，还有这个新旧程度各方面都很好。 其实呢，说到这儿我再插一嘴啊，有一个小建议。什么小建议呢？就是其实孩子他玩的那些东西啊，你说多少百种，对，多少万瓶，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孩子他去到一个地方，他可能就可着那么几样玩， 是的， 他甚至每次去可能都可着那么几样玩。所以呢，就是我有一什么小建议呢，不成熟的小建议，就是有一些饭店，我建议就拿出几十瓶 都不用大的位置，你弄一个小孩玩的地方。因为我们之前出现过好多次了，就是挑饭店的时候呢，因为如果想带着孩子去，孩子吃完他可不管那个呀， 对， 他就会嚷会吵，他就不会老老实实的在那坐着，他就想去玩。 对， 所以如果饭店里面有那么一个哪怕就十几平或者是几十平的地方能让孩子玩，可能就会作为这个选择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可能就不会考虑了。 对，我真的非常赞同这一点，因为现在我们说越来越多的家庭可能开启了二孩甚至是三孩模式， 响应国家政策， 对，关注了孩子们的需求，可能相对来讲能够提升这一个整个品牌的一个营销度。那其实在我们 CBD 附近的很多大的酒店，他们在自助餐区的这个附近都已经开启了这个儿童乐园。 哦，是吗？ 然后除了儿童乐园这个地儿，我感觉我有点跑偏了啊，就想说关注孩子的需求其实是一个很好很亲和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我最近真的是感慨，佩服西贝的这个，就是对于孩子这一方面的一个用心的程度。之前我家娃其实就在一岁多的时候带出来就是吃西贝的亲子餐，然后呢，之后也带他去了一些其他品牌的不同的这个亲子餐，其实都还可以，但相对来讲他更认可就是西贝的这个味道。想说西贝从它的卫生和它的用材来讲都是让妈妈们很放心。然后我就前两天又去了一趟，哎呀，我说这西贝真的是，它呢更新了它自己的这个儿童餐的这个整个的内容。然后同时呢，就是它的外形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奶牛，哎，当时我家娃一下就开启了他这个味蕾。所以我想说就是更关注孩子的需求，不论是在我们说餐厅哈，就是像刚刚于老师提到的开放一个亲子乐园，或者是更关注选择一些更适合他们的这个食物，其实是我们在选择一些餐厅甚至酒店的时候非常在意的哈。 是，你刚才说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个在意的地方，就是哎，他们服务又升级了是吧，西贝服务又升级， 对， 他们价是不是又提高了？ 哦，价格真的是没有变， 是不是 还是29元一份儿童套餐。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加入到了一个，就是西贝他在周末会有那个亲子优面活动，就是教小朋友们去做优面。 哦， 然后在那个群里头经常会有这个亲子餐券，9块钱。 因为我曾几何时是多么喜欢吃他们家呀，但是眼睁睁的看着那个价越来越高，现在已经变得不那么忠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推荐适合带孩子去玩的地方。还有哪儿呢？ 接下来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的这个室内的啊，那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比方说巧虎亲子乐园，对吧，它的前门店和长营店都是常年啊这个人满为患的一个程度。所以像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那我在这里边就不再赘述了。那这里边可能先咱们再走出去啊，希望在七月底我们能够开启一个阳光模式的北京。 太希望了啊。 那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就是室外的区域，对吧。那这里边我们还是挑我最近去过的先说啊，没有排名不分先后。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奥森。在奥森公园里，哎，提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哈。虽然前一段时间其实它的风头有点被上一期节目我也提到过的这个温榆河公园有点盖过了哈。但是还是得说这个首都绿肺的地位是不能被撼动的。然后呢在奥森的我想一下啊，应该是奥森的南园，在里边呢有一个爱办亲子乐园。说一说这个亲子乐园有什么亮点啊，里边它有一个萌宠亲子乐园。 哦， 因为我特别喜欢羊驼哈，比较喜欢钟情于这个小动物。对，然后它在一个区域当中呢有喂羊驼，然后还有骑小马钓鱼啊这些区域。然后呢它那当然刚刚于老师说到，有的时候孩子会沉迷于一个类型， 对， 那就是万年不变的沙坑区啊。它的沙坑区其实做的我认为它的卫生度做的会很好。然后呢在我们说一说它的一些有特点的区域啊。就是在里边里侧，说到小男孩最喜欢的工程车肯定离不开呀，对吧， 挖掘机。 挖掘机模式在里边就可以开启。我当时真的是抱不下来我家娃。就是他已经是就是体验了大概有10分钟啊。然后呢这个挖掘机是真实的一个体验感，就是我真的是帮他在挖，不像有的这个乐园感觉是一个只是一个假把式啊。 然后里边我印象还其实还有什么孔雀等等，其实就是一个迷你的一个公园，迷你的一个动物园，然后呢在乐学营它会不定期的有很非常力度很大的一些折扣券，还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汇券，就有的时候叠加就会真的是甚至于半价，大家就可以就是常关注一下这些亲子平台的网站。说完我们这个奥森，我们再往它的附近区域再说一说呢，就是蓝可可。于老师没有听过这个亲子乐园？ 确实没有， 确实没有。 因为我属于什么呢？我们家属于比较省事儿的。对，你刚才提到那些呢，你看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对， 知道了一家，觉得它行之后呢，就开始比如说充值啊或者什么的。 对， 以后就直接奔一个地方去了。我就这是省事儿的那种家长啊。 对，所以其实大家在北京，我想说可以根据每个人家庭的情况啊，开启不同的模式。 对 对，我觉得其实像如果你的家里附近啊有很靠谱的，同时那种比较全能型的这些亲子乐园地，可以充个值。然后我属于因为我的时间相对比较灵活一点啊，我属于就是想走出去啊，所以我比较少会二刷三刷一个地儿，但是因为现在娃还比较小哈，可能我会再多走一些地方之后会稳定再去一些离家比较近的地方。 对对对，因为除了钱的成本之外，时间成本也很重要。 对，时间成本也是在尤其是堵车的时候啊，在很高峰。那刚刚说到的这个蓝可可，它其实是一个全能型啊，就会有很多的宝妈们说，哎，既可以兼顾又是小动物这个部分哈，又可以兼顾沙坑区的岁月静好。它里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沙坑区，然后还带着攀爬，然后就是要注意在这个区域大家要自觉的脱鞋，因为它里边是那种很细的沙子。对，我第一次就是没有太注意旁边那个标识，差点就踩了进去。然后呢在这里边想提到的就是它有一个互动的这个喂养区。所以总体来讲，因为它是在来广营那个附近北院的这个位置，周边有很多的这个人群，就是适龄的人群。所以喂小动物来了之后呢，再玩玩沙坑蹦床啊，去这个迷你的这个亲子动物园喂喂小动物哈，然后骑一圈小马，这个孩子们就出来了。 没错。 对 啊。其实呢这个小动物跟孩子的成长，如果咱们家没养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好奇。这种好奇心可以在什么地方满足呢？动物园当然是一大站，是吧？ 对。 现在的这些刚才莎莎老师说到的这些，也可以让孩子跟小动物接触，而且有的小动物它是比较好接触的，有的小动物呢可能不太好接触。你比如说小区里谁家养的这个小宠物，孩子很喜欢，想过去跟他玩，但是那宠物跟他不一定特熟，不一定就让他玩。但是像这种公园里面天天跟人接触的这些小动物，那应该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但是在过程当中呢，家长也是需要时刻的小心。好的，今天呢还是非常感谢莎莎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适合带着孩子去玩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其实还是那句话，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在想，我们家孩子这么小，领他去这些地方，他到底会不会 适合？ 对啊，适不适合，能不能记得住，有没有印象？有可能那些不重要，重要的呢是咱们家的这个孩子，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体验过了。好，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明天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昭，字守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8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